息，让太阳晒一晒充满希望的北京，迎着世界的风，我要无畏的挺立，对于必须做的事我一点都不怀疑，要做就做最好的，不要明天再说真的可惜，我知道我能做到底，就是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的努力。我、哦、真的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的朋友，我想假的告诉你。我、哦、真的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的朋友，我想假的告诉你。我、哦、 真的很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真的很不错，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。 时间在无谓的承诺叹息，让太阳晒一晒充满希望的北京，迎着世界的风，我要无畏的挺立，对于必须做的事我一点都不怀疑，要做就做最好的，要明天再说真的可惜，我知道我能做到底，就是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的努力。

看不惑的天亮，我原来的模样被时间释放，把回忆放宽才发现也有空档，争夺一些美满不至于绝望，爱恨满会让人失去妄想，像是黄手忘腐坏的情感，有些想在复活后重新看，变成一种勇敢，像转了个弯，燕子原地被阳光拉长，我飞着它回过头凝望，被时间冻结的孤单，再过几秒就离岸，太荒唐，掏空灵魂交换又怎样，想定了一场关于你的背叛，从此与我无关，记着看不过的天亮，我原来的模样被时间释放，把回忆放宽才发现也有空档，争夺一些美满不至于绝望，像是黄手忘腐坏的情感，有些想在复活后重新看，变成一种勇敢，恋爱下半场自如收放，影子原地被阳光拉长，我背着它回过头凝望，被时间冻结的孤单，再过几秒就离岸，太荒唐掏空交换又怎样，想拼了一场关于你的背叛，从此与我无关，呼吸着看不过的天亮，我原来的模样被时间释放，把回忆放宽才发现也有空档，通过一些美满不至于绝望，爱恨满会让人失之妄想，像是守望腐坏的情感，有些想在复活后重新看，变成一种勇敢，恋爱下半场自如收放，为两个人序幕开场，是信仰，是包含，维持着好看的橱窗，大期望，当绝望，互相拉锯变成循环，再倔强，再刁蛮，也懂爱又轮回了一场，释放，把回忆放宽才发现也有空档，争夺一些美满不至于绝望，爱恨满会让人失去妄想，像是黄手忘腐坏的情感，有些想在复活后重新看，变成一种勇敢，恋爱下半场自如收放， 爱情被你瞬间 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站在秋的路口，依偎秋的怀抱。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，看一季落花

sound 沧海笑滔滔。